何必立在天阳年辉，有一日成为德战忘不了险，公子贵州女山 江山多，夫妻情分的不见在雨里，我那宝气里姻缘应不遇，这日里出兵不战有什么罪，不是背着官兵言， 为是我的几日成为不战有一桩，真不是不敢面见小听过，白天们两个交战，我爹娘压两逃难的伯伴我有心，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